找上来了。 陈果听到小明的叫声更乐了，他特别理解小明现在的心情。十来分钟打得他们丢盔弃甲，只要看不出水平的差距，小明也白玩了这么久荣耀的。小明的水平，公道来讲，在认识叶修以前，陈果挺佩服的。毕竟那种时候，职业选手对大家而言是一种很遥远的存在。说水平，大家不会把职业选手拿出来说，但后来认识了叶修，而且整天就在边上晃悠，陈国这个水平衡量的目光渐渐就开始混乱了。拿叶修这么一参照，星星网吧里就全是一堆渣渣呀。 我去招呼一下。 现在渣渣找上来了，陈国挺高兴，出门招呼去了。 喊什么喊什么，二楼是我的高档区域，你别再吵了。 陈国出去就把小明给训了。小明哭丧了个脸儿，果然不敢再大声吆喝了，小跑凑了过来。 陈姐，我拜大神来了。 什么大神啊？ 陈国乐呵呵地问。 你就别装了，君莫笑，现在外边都传疯了，那不就是叶秋大神吗？怎么跑你这儿来了？这怎么着，是叶秋大神要组战队杀回职业联盟了？ 小明声音压得越来越低，像是在说一件很神秘的事。叶修的君莫笑挺早挺早的时候就在星星网吧里因为和唐柔的 PK 被围观到过，当时会关注到君莫笑这个名字的，那必然是第十区的人。第十区是新区，主要以新人居多，因为荣耀有一个神之领域为最终归宿，所以对于老玩家来说，换区重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除非是不准备去神之领域就玩普通区的。当时围观了的见证了叶修的水平和手里的千机伞，当时有多少识货的暂且不说，就算是看出厉害的，大家只是网吧里萍水相逢，随便八卦两句也就完了，谁还会因为看到一个高手就厚着脸皮天天在人屁股后边跟着。觉得叶修水平不错的，当时也没想到这位居然是赫赫有名的大神，不是？时间再久点，君莫笑在第十区名气越来越大，但对旁人来说，这只是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的事儿。羡慕嫉妒恨是有的，但跑去抱大腿的还是少。毕竟在网吧里那就是现实了，哪那么容易像游戏里一样刷着屏的喊着哥哥姐姐求带什么的。再久点，等着君莫笑是叶修的八卦开始出来以后，最早围观过的人早不知道哪儿去了。网吧的客人而已，又不是网吧的工人，再熟的客人哪天突然不来了，也用不着和你打招呼的。叶修和君莫笑就在星星网吧，这事儿主要还是因为新区新人的关系，根本没传开去。小明这种玩神之领域的，再熟也不可能知道。新区里折腾起来的风浪，神之领域的玩家哪会去关注？等他们关注到一个五十级的第十区新人冲进神之领域的时候，又哪里还知道这个君莫笑其实就和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？所以刚才这比赛一打，一看到君莫笑跳出来的时候，小明的眼珠子差点就没掉下来。后边基本就已经没心情打了，非常理所当然就输了，然后就连忙冲上来拜大神了。 低调， 陈果说。 啊，君莫笑真是野球大神啊？ 小明惊讶着。君莫笑是不是野球，职业圈有定论，网游圈各大工会核心也比较清楚，再往外就是些风言风语，叶修是一直没有站出来承认过。至于网游里的俱乐部工会们，那就更不会了。叶修这么势单力薄，都已经把他们折腾得吐血了，再帮他曝光一下身份，让他身边簇拥起千千万万的粉丝，这神之领域不是要被统一了？ 是的，他就是。 陈国严肃地承认了。这事儿不用藏，反正早晚都是会被人知道的。叶修从来没出来承认过，但也从来没否认过， 开始陈果还有点不理解，后来才算是明白，合着大家这忙活着扒来扒去的，叶修根本就没关心过这些事情。 能让我见见吗？ 小明十分狗腿地问着。 这个不大好吧？ 陈果说着。这不是他高姿态，但叶修还是职业选手的时候就从不露面，现在小明这个要求可不是让他为难了。 叶秋大神的习惯我还不知道吗？你看我这不是一个人跑上来的。 陈果这还犹豫呢，结果身后门又一响，叶修就从训练室门里出来了。小明早看到陈果从这房间出来的，猜到叶秋大神必然就在这屋里，此时看到出来一人，神情立刻激动了一下，但跟着看清后却只是咦了一声。 原来是小明啊， 叶修说。 哎，你还在呢，我当你不干走了呢。 小明也和叶修搭话。 哼，还在呢。 小明是星星的超级熟客，熟悉星星一切，来了谁走了谁的和陈果一样清楚，但像叶修这种特殊安排的他当然就不知道了，陈果又不会向他说明。后来叶修主要二楼活动，他再没见着这个人，就只当是走了。网吧一年网管来来去去要换不知多少次，小明和叶修又没交情，当然也就没有完全理会了。 你也是战队的一员？ 小明看到叶修从那门出来诧异，他知道这网管也是玩荣耀的，但没太关注过，因为荣耀实在是太普及了，玩的人不计其数，网吧进去满屏幕都是，完全用不着大惊小怪。但现在看到叶修居然也是从那房间出来，有可能是刚才那个超厉害的战队中的一员，小明诧异了，原来深藏不露的高手就在身边，自己居然没注意过。 对啊， 叶修点了点头。 哎，叶秋大神也在里面呢？ 小明问。 我不就是 小明瞪了眼，下巴都快要掉到下面的模样，沉默了半晌后转头望着陈果。 陈姐，你别耍我啊，叶秋大神跟你当网管。 陈果一听，也不知是该尴尬自己有眼无珠，还是该自豪自己牛气到大神都只配当网管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 你们聊着啊。 叶修招呼了一声要走。 你干嘛去？ 陈果忙问。 买烟啊，烟没了。 叶修说。看着这人背影一直到楼梯口消失，小明还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望着陈果。 是真的呀？ 是啊。 陈果点点头。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啊？ 小明一脸的茫然。 没什么，大神要玩荣耀也得有电脑不是？我这巧合就有很多电脑，就是这么巧合。 我得销毁一下啊，信息量有点大。 小明一副站不住的样子，看得陈果开心极了。这种大神身份突然被戳穿，旁人目瞪口呆的场面，他总算是有幸目睹了。小明消化的功夫，叶修已经买烟回来了，嘴里已经叼了一根，看到两人还在，点了点头。 嗯，还聊着呢。 一边说着一边发了根烟给小明。小明傻傻的接过，叶修掏了火机打火，小明呆呆的凑上来吸着。叶修又点了点头。 我先进去了。 小明点着的烟夹在手指间，呆了足足有半分钟，忽然抬头望着陈果。 叶秋大神给我发烟还给我点上了？ 是的。 陈国说着有点感慨。这小明就和以前的他一样，总觉得大神高高在上，不食人间烟火似的，结果人现在只是发个烟点个火，很普通的举动，却觉得特别不可思议。不过区别在于，小明一定会因为大神这么平易近人的举动而激动，但他呢，他却时不时有点偶像破灭的感觉。 我别我了，进来吧。 陈国招呼了，叶修自己都没藏着，他还顾虑什么呢？推开门进去，一圈人照旧游戏呢。小明跟在陈果后边，诚慌诚恐，小心翼翼的进来，东看一下西看一下，屋里人着实不少啊。 小明来了， 叶修招呼了一声。陈果随后向大家介绍了一下， 那这是小明，就是刚才和我们打了一场的。 哦， 众人应着。小明这也得和人打招呼啊。 各位好。 小明想找个称呼的，但一看这屋里男的男，女的女，老的老，少的少，实在难找一个统一的称呼啊。 小明坐吧， 叶修说。小明连忙飞奔过去，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放在膝盖，特别规矩。乔一帆起来给小明倒了个水放在桌上，小明看是个孩子，却也不敢怠慢地道了声谢。一边陈果也就略略介绍了一下， 这是乔一帆，以前微草战队的。 我操！ 小明端起水正准备喝一下压压惊，听陈果一说，手顿时一抖，水都洒出来了。还好乔一帆这水兑的并不烫。前冠军队的选手，小明惊诧着，不过乔一帆这名字没有听过呀。小明这正冥思苦想呢，目光一转，那边藏在电脑屏幕后边戴着耳机，正神情专注盯着屏幕，嘴角带着笑容的， 这个好眼熟啊，刚才进门时有点慌乱，没有看到这边，这个人是…… 大脑略有些短路的小明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这是谁，这一想出来就彻底短路。 那不是苏沐橙吗？